最没有机会了。最后的十秒钟，立刻拨通我们的职工电话吧，400-919-6686，400-919-668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关博，一个爱看书又爱环保的人。环保是一个随处可见，经常被人提起的词。有些人热心环保，有些人把环保当成事业。其实环保的概念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古人早就懂得了保护水资源、爱护自然环境的道理。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则古时候的环保小故事，名字叫做《千年井不反唾》，来源于网络。古时候在我国江南某地有一个小官吏，一天他接到一个出差的任务，到京城去送文件，于是骑马匆匆上了路。傍晚他歇宿在一个旅馆里，旅馆里有一口水井，井水冬暖夏凉，还有一丝淡淡的甘甜。小官吏喝着井水，感到旅途的辛劳减轻了不少。第二天早上他离开旅馆时，顺手便把马吃剩下的残草败根倒在了水井里。过了一个月左右，小官吏从京城办完事回来，又来到这家旅馆。他赶到这里时，天已完全黑了。经过一天的长途奔波，又累又渴，他从水井里打上水来喝，喝起水来如同牛饮一样，结果喝进去一根草杆，草杆卡在小官吏的喉咙里，吞又吞不下，吐又吐不出。不一会儿，小官吏就一命呜呼了，而这根草杆正是他之前来的时候倒在水井里的。古人为了吸取小官吏的教训，便告诫后人说，千年井不反唾，这就是告诫人们不要弄脏水源的意思。我是关博，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加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路段的进京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和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 缠绵惊险但说无妨， 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首先呢，要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现在呢，可能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出现， 特别大， 哎，有的地儿下的特别大，可能会影响您的视线，而且路面也比较湿滑，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要小心驾驶，打开双闪啊。另外呢，今天咱们依然有奖品，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站提供的价值430块钱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您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今天是周末，咱们继续聊的还是伴侣动物的问题啊。 哦、 关于这个伴侣动物呢，最近好像这个还蛮热闹的。就是养这个的和没不养这个的，好像之间的冲突还蛮多的。 又有冲突了， 哎，又有冲突了、 哦。 所以呢，这个我们作为 你挑起的吗？ 这个我要能挑起我特别想找到挑起的那个人 哦， 真的好好的抨击他一下。 好、 这个具体事件就不说了啊、 嗯、 这个反正呢，这个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呢一直是倡导大家要文明养犬的，尤其是狗狗可能对这个咱们的邻居也好，或者其他人他的影响会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就是已经是非常完美的了啊、 嗯、 别人怎么想呢，我们可能也顾及不了这么多，只要您做得到位了，做得好了，比如说狗屎经常捡呀、啊、出门就拴绳啊， 嗯， 我相信还是好人占绝大多数的。 好、 啊、 明天这是一个有素质的，应该怎么形容你？ 有素质的人吧。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正常的 哦， 哎，养犬者啊、嗯、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跟我一样，还有比我做的更好的，但肯定还有那么一小部分做的不是太好，你们要改正了啊、嗯、我们这锅汤就完美了。 好，赶紧向明明靠拢啊、 哎、好啊，这个今天呢咱们还是请来了两位来自美联众和的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解答一些伴侣动物的问题，先让他们给我们打声招呼吧。 来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爱康动物医院的皮肤科医生赵博。 欢迎赵大夫。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动物医院专诊中心的肿瘤科医生胡凡。 欢迎胡大夫啊。今天呢这两个呢算是就是一个是皮肤一个是肿瘤， 嗯，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抛过来，另外呢其他的也可以，比如说一开始我可能要先抛出一个问题。 好的 啊，因为我们那个 狗群 比较庞大，所以呢问题 有10000多人了吧 遇到的也比较多啊。这个我们狗群有一只母狗啊、 哦， 其实有两只母狗都有问题，这是一家养的啊。其中我们先说一只狗的问题。 嗯， 这个母狗呢4岁了，从它3岁的时候，也不知道它3岁经历了什么啊。 哎、 从它3岁的时候就不来这个，好像就跟女孩一样，它会来 信水。 啊，对，好吧，说的特别好，如果能听懂的话，反正就不来这种 的。我想到了一个最我能知道的最文雅的词， 特别棒。而且呢，一般咱们说母狗是一年要发几次情啊什么的，它从3岁到4岁这一年之间也没有任何发情，这是怎么回事？是心理的问题，还是身体真的出现了 被3岁的时候的一个男朋友深深的伤害了？ 我们是这么说过， 所以在谈爱情这件事呢，一想就心痛 哦， 是不是？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诊断的， 由心理的问题产生到了生理的反应。 对，咱们主持人一般都是这么诊断，但人家说了，从小没谈过恋爱， 哦， 没有男朋友， 哦，一生金包未曾开，到底怎么办？赵博，这个你是专家， 不是开包的问题。 这有难度。其实像这个年纪，如果他之前一直都还是发情比较规律正常，然后突然这个一年不太对劲的话呢，我觉得要从几个方面考虑。一个是有的孩子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发情的行为不是那么明显，或者说发情的表现不是那么明显，包括有的可能出血量会比较少，甚至有的狗狗呢可能会在这个阶段把自己清理得很干净，所以有的时候主人也不一定真的就能够在这个期间发现他是真的发情了，可能就一不留神没看到过去了， 人家发了你们没看见。 有这种可能性的。 也不能要求人家再发一次吧。 明白，这就是人的问题了。 哦， 是吧？ 关键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经常出去遛就不太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母狗一旦发情，周围的公狗就会告诉你， 哦， 对吧？争着抢着往身上扑。 对对对对。 如果你自己是比较粗心，像赵博说的，可能看不太见那些个，是吧？那个。 明白。 然后那公狗会很明显的告诉你。要我们家狗发情的时候，门口就经常有小公狗在那守候。 哦，是，这是正常的， 对吧？ 是的。 所以那个是不是如果经常出去遛就不太存在这个问题？ 不知道啊，因为这个 遛嘛，他们不遛，不是你们狗群的吗？对，这个狗群是不是明明从今年1月1号开始，你在大脑中自己虚构出来的，然后每周往你添加几个虚拟的狗友？ 因为我们这个狗群非常庞大 啊， 而且呢，进入到这个狗群呢，我们都会有一些稍微的要求。 东二环到京津冀，是吧？ 凡是文明养狗的，我们都特别欢迎啊！进来之后，如果您有不良的一些习惯的话，我们是劝之要改正的。 哦， 这个呢是刚刚租到了我们那边的房子，最近才碰到的，所以才有了现在这样的问题。然后一问就，我就不知道了。 也要考虑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些生理性的问题才会这样的。也确实有一些疾病呢，可能导致这种发情周期的不规律，或者持久不发情的这种，甚至还有一些会有这种发情持续时间很长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 嗯， 那如果真的不是主人粗心大意，没有观察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很有必要到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的，至少做个常规的这种腹部的超声，去看一看相关的这种器官有没有一些异常的表现。 嗯。他也跟我说了，他说他去医院查过，医生什么也没查出来。我说你去的医院可能有问题，我也推荐了一下。我说你去这个 找赵博， 对，找赵，没，我倒没有明确的推荐赵博大夫，因为赵博大夫我知道是皮肤科的呀。 对，他这个问题比较适合找内科方面的，对，比较合适。 我分析，我说可能是内分泌失调，你去查查 内分泌失调，都 确实会有一些内分泌的问题的可能性。 看看 但是那些病，尤其是跟一些性激素相关的激素紊乱的情况呢，发生率在临床里还真的不是太高 哦。反正肯定是有问题。 他要真的不是粗心大意没有看到那种的，那真的还是要到比较靠谱的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看看了。 嗯，好吧， 胡大夫，你怎么看？ 这个我觉得我跟赵博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一是主人没有发现他发情， 嗯， 也许是比较粗心，或者是他的发情有改变这个行为，比方说他以前舔得不干净，现在他舔得干净了。 嗯。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他可能是真的有疾病所导致他不发情，但是这个疾病不限于是生殖系统的问题。 嗯。 也许他是卵巢有这个本身的这个病变，也可能是一个其他的内分泌器官有问题，然后导致了整体激素的水平的问题异常，然后导致他不发情。 所以这个问题常见吗？就 不常见。 在我和明明 这个， 我是第一次看到， 我也第一次听过。 是这样，这个如果是4岁的话，这个问题来自于生殖器官本身是比较可能的，然后来自于其他的内分泌器官，像肾上腺之类的，是比较不太可能的，但是也是有可能，就是这个概率比较低。 明白。 明白，就是他之前三岁的时候，之前是发过的， 之前发过都很正常， 就到了四岁， 对，也来你刚刚说的那什么水儿，啊、都很好，但是就是 不要加儿化。 后来到了三岁之后，一直到四岁，这一年就没有来过。 那就去， 只能去医院了，去医院查一下。另外呢，也是他们家的另一只狗狗，也是一只小母狗，两只小母狗。这只小母狗呢，是我们说一下状态啊。一般咱们出去遛狗的都知道，如果母狗狗不是在发情期的话，出去遛它是跟小伙伴玩得很好，尤其是异性的狗啊，玩得很好。但是呢，他们家的狗狗呢，就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它的眼神就不是特别健康的狗。 哦， 我说，哎，你怎么一直抱着，干嘛不放下来？他说，哎，我给你放下来，你看一下啊。啪，放在地上，浑身颤抖。我说狗啊，不是主人，狗哇、浑身抖。 是冬天吗？冷？ 没有，就是前两天的事儿。 哦， 放在那儿，哇、抖。我说哟，这怎么搞的？他说 害怕。 他说就是因为害怕。 哦， 就是一放在地上就害怕。 是个特别小的狗， 是个属于那种迷你的贵宾吧，就是那种小、特别小的那种贵宾，放在地。然后我说那你赶紧抱起来。抱起来之后，就感觉他身上还在微微的抖，不过已经好很多了。 哦、有点余震 啊、嗯！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您是平常不怎么遛他吗？ 嗯， 他说确实他出来的时间相对少。 嗯， 我们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体型比较小，我们就在家，有时候一周可能遛个两三回，也就最多这样了。 哦， 我说那在家里边什么状态？他说在家里边也不爱跟我们玩。出来别说见着狗了，你就放地下都是那种状态，你更别说别的狗来接近它，那就更不可能了。在家里边也都是，哎呀，主人就是用尽各种方法挑逗它，跟它玩，买各种玩具，一点兴奋点都没有。都回家会好一点，就是放在地上，它会就慢慢的走来走去。我说多大了？才三岁不到，还是很年轻的，正值青壮年，不应该是这种状态。我说你去看了吗？都看了，大夫说是抑郁症。 哦， 我这又有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了。我说狗狗还能得抑郁症吗？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真的第一次听说。来，你们见多识广的，来普及一下。 其实这个情况呢，还是跟一些狗的行为学的问题有关系。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它这个情况是从小一直就这样，还是后来突然就有这样的变化？ 我倒没有深入的问诊。 嗯，因为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性格形成的原因。很多的时候可能从小的时候开始，尤其是早期的一些行为的这种问题，比如说幼年时期的这种社会化不足所导致的一些行为，那也有可能长大之后呢，突然一段时间变成这个样子，那有可能确实是因为有一些事情刺激到他了，所以他才会有这种比较大的性格变化，两个情况可能会不太一样。但你要说狗狗，其实现在不管是狗还好，还是猫也好，它们都还是存在一些所谓的像人一样的这种心理性疾病的情况的，但是又会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事情你也不好说，只是通过这一件事就去说它是抑郁啊，还是其他的一些情绪表现。你抑郁其实也分很多种，有焦虑啊，然后等其他的这种情况都可能，所以还是得看看它是不是有一个突发事件的刺激，还是说从小就一直是这种性格的一个状态。那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行为上的一些问题呢，可能我们能通过一些行为的练习，或者说一些行为学的这种纠正的过程，对，可以帮助他，让他慢慢的变得更像正常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还是有必要的话，可以找一找我们行为学专业的这个医生去聊一聊这个事情。 哎，那个咱那儿有，我就知道张丽是猫行为学。 张丽原来是犬猫行为一起都搞的，然后后来就逐渐的做到猫。就是专门是猫的这个部分，但其实狗的行为学它也是了解的非常多的。 哦，可以，大家到美联众合找张丽大夫。 哦， 行为学方面的专家。 哦， 他可以出诊。 哎，像 到您家去， 比如宠物的行为学是不是就跟人的心理学是差不多类似的？ 很像， 是吧？啊、 很像。我们专门有一门课叫行为矫正，我发现张丽他们讲的好多东西和人的行为 有点类似。 我觉得是有类似的地方、因为肯定是人的那个心理学在前，然后他这个在后嘛，所以他可能会借鉴一部分那些东西，我觉得有点像。 好吧，好吧，说完了这两个稀奇古怪的病啊，咱们再来帮助一下大家， 哎， 好吧， 这儿那个纳太郎想问问，这就这得找赵博了。他说我们家的猫啊，怎么能快速的去除皮肤里的螨虫？我知道有那个除螨剂和除螨液，哪个比较好？来吧，赵博。 这个螨虫这事情吧，说起来话就长了。它是成年的猫吗？如果是成年猫，说实在的，除了流浪动物的这种情况，还真的不太容易长螨虫的，就是全身性的这种啊，耳螨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常见，但一般家养的，就是护理比较好的，也不太容易真的就有。猫患螨虫的概率很少很少，我指的是寄生性的，就是皮肤病的这个范畴里面的，你不是说像尘螨什么的，那是不一样的品种。你像一般在身上能够生长的几种或者寄生虫类的这些螨虫里面呢，可能有疥螨，像猫的话会有这种猫的背肛螨，它也是疥螨的一类，那狗的话它有犬疥螨，然后还有一些耳螨，然后再有呢蠕形螨，当然蠕形螨也会分一些不同的品种，会不太一样。当然这些问题如果真的存在的话，我还真的不太建议说用什么那种药浴啊，或者说强效的那种外用药去给他们用，因为那些药物确实对猫来讲刺激性会更大。 嗯， 我觉得还是真的得确认好了是哪一种螨虫，然后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安全性比较好的药物去做治疗。 嗯， 所以这个他如果真的怀疑的话，我觉得还是带医院看看吧，未必就真的是螨虫。 那他买的这些什么除螨剂啊、除螨液都对啥有用啊？都对哪种螨虫？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成分的，也会不会是人平时在家庭环境用那些 喷 螨 的 除螨剂之类的。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一种成分的，所以这个还是真的得问问清楚看一看了。 好，我们家有一个那种喷那个就是。什么床垫呀、啊 嗯、 什么沙发垫呀、啊、那种什么除螨的喷雾、 嗯、 不会是那种吧？ 但是不是说那也没什么用吗、 啊、哦， 就真正螨虫它就是对我们可能有危害的是它的死尸。 对，那个赵博不是刚才说也不是一种螨虫， 对，像尘螨这一类，包括像一些咱们平时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像什么腐蚀烙螨这些、 嗯、 其实很多对人类或者动物的危害都是他们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尤其是有一些比如咱们人有时候有过敏症，比如对尘螨过敏什么的、 嗯、 所以那些虫子的死尸啊，包括活着的状态，它其实都是一种异体的蛋白质，那如果在这个人或者动物刚好有这个尘螨过敏的时候呢，可能接触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过敏源，它就会有一些过敏反应出来，能表现出来了。 嗯嗯，好吧啊，建议您还是去医院排查一下、 嗯、 看是哪种，说不定还不一定是螨虫、 嗯、 是吧， 自己瞎用药。 对猫来说其实更常见的还是皮肤癣菌病。 哦， 单从症状上我觉得一般的主人还是不太好去区分的。 哎、嗯、所以你要是自己觉得是螨虫然后就买了一大堆药，很可能又花钱又没用，没准还有副作用。 对 对吧， 所以还是买点人用的啊。 人用的就更不太适合了。 拿那种高端的吸尘器， 哎， 不是可以除螨， 它那个是有拍打功能。快速拍打， 没准猫还会觉得 尘螨 还会发出 爽 咕噜咕噜的声音。 猫都要吓死了。 这个按摩器不错。 对对对， 好吧，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啦，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今天是周六，咱们聊的是身边的伴侣动物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关于猫猫的，关于狗狗的都可以。而且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还是有奖品，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你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欢迎您。 我喜欢吃饭，吃饱的皮卡旁边跑，就是奶油可可粉和鸡蛋，当心情烦恼糟糕，只有多烤一个两三个四个蛋糕。你说你该忘的忘不了，要记得偏偏就记不了，提拉米苏手帕让你忘记忘记它的料，你说你想要的得不到，到偏偏就又跑掉，传说中的爱情故事全都被你一个人知道。咖啡香里小酒馆里玩心跳，想要奔跑却懒得动懒得跳，失恋男女唇角挂起一个炸药包，如果找找找不到人来找那那那橘红炸蛋糕。你说你该忘都忘不了，还记得偏偏就记不到，提拉米苏太可怕让你忘记忘记他的好。你说你想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偏偏就又跑掉，传说中的爱情故事全都被你一个人知道。你说你该忘的忘不了，要记得偏偏就记不了，提拉米苏太可怕让你忘记忘记它的好。你说你想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偏偏就又跑掉，传说中的爱情故事全都被你一个人知道。提拉米苏他会带你走。 本栏目由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合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传承奥运汇聚北京，2018年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于8月8日至8月12日在北京举办。文化节将以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通州区城市副中心为基点，辐射至丰台区、顺义区等地，通过燃动盛夏、北京欢迎你等多个主题板块，组织开展多项全民参与的趣味体育活动，同时带动全民体验冬季体育运动，助力冬奥筹办工作。关注2018年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传承奥运汇聚北京。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特别的周末版啊！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的两位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一位是赵大夫，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爱康动物院的皮肤科医生赵博。 哎，还有一位胡医生，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院专任中心的肿瘤科医生胡凡。 哎，大家有关于猫猫狗狗身边的伴侣动物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来吧，咱们来看看吧。好多朋友都发来问题了。 这赵说，我家金毛一岁了，爪子缝里总是红彤彤的，它老舔，是脚气吗？专家， 这个理论上来讲，它不像人一样被叫做脚气。其实这样的情况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指尖炎，但是指尖炎发生的原因其实也蛮复杂的。当然像金毛啊或者拉布拉多这样相对体型比较大的孩子呢，会更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那如果已经明显的开始有比较频繁的这种舔的行为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到医院看一下，可能要用一些药物解决这个问题了。 自己可以舔好吗？他 越舔越严重 啊？他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呢？ 原因其实很多，有的时候会跟一些过敏有关系，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局部的这种感染性的一个疾病，尤其是在细菌的这个部分。 嗯，是出去那个在什么草里踩什么的这些有关系， 跟那个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像在指尖的这个位置呢，它本身腺体分布会比较发达一些，包括腺体的功能都会发达一些，尤其是像皮脂腺呀、汗腺啊这样的腺体。那这个时候如果它本身体质这块又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这些腺体分泌出来的分泌物可能成分就没有那么健康，或者分泌的量就没有那么合适，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会造成一些微生物的感染，然后微生物感染了之后呢，就会加重这种局部的炎症。那对于狗来说呢，它可能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痒，那痒怎么办？不像说咱们挠挠，它挠不着，那只能靠舔了。但是舔的过程中呢，又会让这种细菌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口腔里本身也是有很多的细菌的。 嗯， 所以这时候可能还真的是得看看，尤其是严重的情况下，确实要到医院看了。 哦， 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有的我们也会推荐说用一些有抗菌成分的香波去给它局部清洁一下，会比较好。 哦，这个治起来麻烦吗？ 得看情况，不一定。特别严重或者比较深度的那种指尖疖病的时候，治起来相对周期会比较长。如果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呢，治疗起来还好。当然这样的问题就是它很多的潜在病因会在这，尤其像过敏症这样的潜在病因的可能会不断的反复，尤其是包括大型犬，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它在这个指尖的这个位置或者在足部的这个位置，它承受的压力也是比较多的，那这个时候它的循环也会发生一些改变，那那个时候可能这样的病变相对恢复起来就会更慢一些。 嗯，哎，就是因为像猫咪啊，它就经常自己给自己舔毛嘛，就是整理自己哈。 哦， 狗的呢好像这种少点，反正我们家的狗是很少这么舔， 舔自己给自己整理毛没有？ 没有吧？ 嗯，没有。 但是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可着一块儿吧， 嗯， 也不知道是在那儿咬啊，还是在那儿舔呀， 嗯， 就 也可能是又咬又舔。 哎，也真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这说明身上有虫子了吗？ 嗯，其实对狗来讲呢，没有说像猫一样这种正常的梳理的这种行为。 对呀， 所以一般狗如果发生这种舔，通常都是因为瘙痒造成的。那瘙痒的原因就很多了，包括一些外寄生虫， 嗯， 包括一些微生物的感染，像细菌啊、麻色菌的这种感染。那再有呢，一些会有这种瘙痒性问题的一些过敏症啊，都有可能会引起类似的问题。尤其是比较频繁的这种舔的行为的时候，还是应该多注意的。 就是频繁的舔一块儿，可能是会有问题，还是他频繁哪儿都舔？ 舔全身 吗？都有可能， 没见过。 舔自己，互相舔。 反正偶尔我会看到他偶尔会舔那么一块儿，但是我也扒开看，就什么也看不到。 如果只是偶尔发现的这种舔的行为，通常就可能有比较轻度的这种瘙痒，有的不太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自行缓解的，那个时候就可以不太管它。当然舔如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固定的位置，那你肯定要把这个局部的毛给它翻开看一看，这个底下的皮肤是不是跟周围的皮肤不一样了，包括颜色有没有发红，然后有没有一些这种炎性的渗出，或者这个地方毛是不是在变少。那如果有这些问题，相对来说面积又比较大，然后这个问题又在持续，那肯定还是需要去看一看，做做治疗的。如果说特别的轻微的，或者说面积很小的这样情况，也有一部分是可能自己缓解的。所以一般还是要看看具体的情况吧。 不同种类的狗狗，它的皮肤颜色是一样的吗？ 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家的泰迪，它就是白色的。翻开它皮肤是 白 色的，对， 哦， 你们家的你没看到过哈， 翻不太开，因为太厚了， 不太一样，是差别会很大，比如说有白的、黄的， 有 的 时候会，你比如说像松狮那样品种，它黑的呢，包括贝林顿什么 的 都是皮肤也比较黑。 哦， 我今天看见我们家楼下有一只金毛被剃了。被剃成了狮子那个造型的那种，都发现它身上是一片一片的，就好像是有胎记似的，但我觉得又不可能有那么多胎记，就是有好多块是明显的，它的那个颜色要比别的地方深的，我觉得是皮肤上的颜色，是啥老年斑吗？还是什么？ 这个还真的不太一定，有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这种斑的存在。其实跟人一样，人也会皮肤上会有一些斑或者一些色素痣啊这样的情况，狗也一样会有的。尤其是不同毛色的这种，比如说花的，比如说像一些斗牛啊，或者像一些边牧这样花毛色的品种的时候，可能你看到不同区域的这个颜色的毛发下面的皮肤的颜色也会跟着不太一样。一般通常来讲呢，这个白色毛发区域的皮肤，一般来说色素的这种存在会更少一些，所以一般就是偏白的或者比较淡的那种粉色的皮肤。如果是颜色比较深的区域的毛发下面的皮肤呢，可能相应的就会稍微深一点。但如果是像颜色比较均一的那种品种，你包括金毛、拉布拉多这样的品种，尤其一些 剃了以后变成了斑点， 这个时候你就得看它是自然发生的这种斑，还是说有一些皮肤问题的留下来的这种斑，尤其是一些皮肤病之后，一些炎症的这种反应之后，你包括一些微生物感染、细菌啊、癣菌啊这些微生物感染之后呢，它可能在这个炎症的恢复过程里，或者在炎症的发展过程里，它会出现这种皮肤色素的变化。那那时候你可能看到的就是局部的这种皮肤色素沉着，比如黑一块或者灰了一块或者棕了一块，这种都有可能。所以这你还得看看它整体的皮肤是不是存在问题。 我就想它是不是每年给它剃毛然后给它晒出了，因为咱人不是也会晒的时间长了也会出那叫什么 色素 沉 淀。 哦，对，就类似这种。因为它挺多块的，真的还不是一块两块，我觉得要一块两块，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些什么皮肤病的那些。 但很多的皮肤病都可能会发展成全身性的，那个时候就看起来花的。 哦， 尤其是像一些猫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较多，猫的癣菌病的时候，可能一个长毛的猫主人在家就发现一处两处有问题，带到医院，然后咱们医生可能仔细的做一些临床检查的时候，发现可能不止这一两个地方，然后有的主人会比较担心呀，这个传染性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就剃了吧。然后剃完了之后发现整个猫都是那种花斑状态的存在，所以这个就还真的是会有这种全身性的问题。当然你说的那种晒呢，对于动物来说还真的不太容易出现像人一样的这种晒斑，因为毕竟它还是有毛发的，就算你把它剃掉了，也不会说完全一点毛发都没有。 对 对 对。 当然有一些品种，你比如像冠毛那种的，这个就不好说。但是冠毛本身的皮肤的颜色就是花的，就不是说单一的一个浅色啊什么的。 好， 所以这也不一定。 好，一会儿呢，我其实还有一个个人的问题，我想问，不是个人的问题啊， 私人皮肤 关于狗群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只母狗啊，这个 母狗 前两天生了孩子了。 哦， 在生之前呢，交配的时候呢，和三只不同的狗交配了。 爸爸是谁？ 哎，找 一个孩子三个爹， 而且生出来的孩子吧还想妈，就是你说这种你怎么判断他爹是谁？能好判断吗？因为他生了两只，现在三家吧都想判断一下到底是谁的孩子啊。不知道你们 争抚养权是吗？人家需要的是一个律师， 人直接想收养一只，给谁也不合适啊！现在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一会儿咱可以讨论一下。当然，还紧着大家的问题先来，咱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我们看一看王猛的问题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咱们看一下王猛的问题啊。他说 不是你那个 找爸爸一会儿再说，先紧着大家来。 来王猛说、那个咨询一下，我们家狗我一抱他就尿了，这是怎么回事？有一度啊，我跟你说，我跟你分享一个我和我们家狗的那个、我们家狗有一阵儿特别逆反，就是只要不在家就撕东西。 哦， 撕东西呢，我确实我得检讨，我总揍它。 哦， 到后来我一抬手，它就尿了。 这是吓的， 吓的 、对，后来我通过它的尿，深深的看到了尿中的自己是多么的丑陋。 哎呦，真是！ 从此不再打他。 嗯， 但是我觉得您这个可能 应该是幸福的职业，我觉得 幸啊，也流了什么水是吧？来，胡大夫，你说一下这个问题，一抱就尿，这是怎么回事？太高兴了。 对，就是他是不是不经常抱他们家的狗呢？是不是他平时是主要父母照顾，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家庭成员照顾，他不总去抱他，他也许就是比较激动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反应。 哦，而且他刚才又发了补充了一条、 哦、 是那种小鹿狗才8个月大，这个就相对正常一些， 控制不住， 对吧？ 对、 哦、 所以他还跟他不太 小呢， 对，见他还是少，让他多抱抱、他就不这样。 不需要查一下前列腺之类的吗？ 那不需要。 狗有没有前列腺？ 有，当然有了，一样都不少。你有的他一样都不少。 不需要给他查一下这些吗？啊， 不需要， 年纪还小，一般不太会有前列腺的问题。当然老龄公犬的话，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如果没有绝育的这种没有去世的，确实还蛮多的。 再说的狗前列腺有问题，它表现的 还真不是 这个、 和人一样， 跟人不一样。 哦， 嗯， 好，明白了。 嗯， 多抱一下， 对，多抱抱， 别 着急换衣服， 别让他太兴奋。 对，别尿完就扔，是吧？ 穿雨衣抱， 对， 是不是？ 好嘞，哎，没多大事儿啊。 嗯， 大爷吴江也说了，说问一下，怎么能够让狗狗不早起呢？ 嗯， 然后他们家的狗狗叫莎莎。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来开始折腾要出去， 嗯， 早晨凉快一点正睡得香，他就给折腾的没法睡觉了，天天如此，想睡个懒觉都不行啊！有什么好办法吗？让他起晚一点，谢谢了。 好、来吧，赵大夫。 这个我觉得不能说做不到，但是有难度，这也得给他倒倒时差。 怎么倒呢？ 你观察一下他平时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作息规律，然后如果能的话，就尽量在这个时间段，就是你不想让他折腾的这个时间段，尽量的就不要带他出去，你就让他咳就是闹，然后你也不要理他，就采取这种不理睬的政策。然后如果他作息时间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话，那你可能得牺牲一些自己的这个时间去给他做一个调整，就类似熬鹰的方式吧。但是这个呢， 两点起来遛， 有真的有点难。因为现在为什么很多的动物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咱们正常白天你想着它不睡觉的时候，主人都去上班了， 哦，它一 然后你在那个时候它没有什么事情可干，那就无聊的就睡了呗。那白天睡够了呢，晚上就折腾呗。 哦， 所以这样的情况就不太，说实在的，真的不太好去调整。 嗯。 所以如果要是一个白天会拆家拆沙发的狗，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了。 好， 累是吧， 买个沙发让它拆。是胡大夫的建议是这样的是吧？ 哎，但是我觉得啊，就是那个赵大夫说的第一个我觉得特别管用。 他 狗啊特聪明， 嗯， 看人下菜碟儿。就是比如拿我们家的狗来说啊，如果是我们家那位呢，因为我们家那位对他比较宠爱， 哦， 就是什么都满足的， 嗯， 要干什 么 都行， 要什 么 都给你。 对，他但凡比如说在家里边睡觉，那早晨就六七点钟就起来去找他去了， 嗯。 但是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基本上是我什么时候醒，他才什么时候来找我。 哦， 他绝对不会中途来找我，最多啊，也就是比如我翻个身，他就站在底下看看我， 嗯， 哦，没有醒的意思，他就接着睡。他就是这样的人。狗你没办法，对吧？所以你就别搭理他，你一搭理他，他就觉得每次都能得到满足，那可不就四点多人家舒服吗？ 嗯， 对吧？ 对，所以就是他们都说的有道理，就可以试试，就是送去寄养嘛，对吧？你自己下不了的狠心 折腾别人， 在寄养那儿人家才不理他呢，四点闹得多了，你算老几是不是？所以慢慢可能就反过来了， 就是让他受受苦， 哎， 知道什么是幸福。 就是家里每次他一有要求就满足了， 哦， 对吧？你不满足他，他慢慢的也就明白了，再闹也没有用。 对，就是满足不了的，千万不要满足他。 哎，对，每天四点就起来，真的也是 不要强求， 挺辛苦的。 对，真的。或者哪天你半截回家，趁他熟睡的时候把他弄 打醒， 让他也 走走，出去遛狗，遛狗，遛狗。 对，让他尝尝这种滋味。真是的，啊， 他这方式比较惨的应该是主人，因为狗不像人睡觉那么整，所以可能半截把他弄醒，他也不会怎样。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也不能让你舒服了，是不是？ 哎呀，得嘞，这个人家还说了，就晚上闹腾这狗啊， 嗯， 人家白天在家是拆家的。 人家没闲着， 对，没闲着， 人家一直忙着呢。 你说这怎么办？ 你再想一个方法。 好尴尬， 这他可能拆的不够厉害。 人家有照片为证， 送到胡大夫家，让他可劲儿的造一番，然后晚上给您送回去，看看四点还会不会醒。这个方法怎么样？ 我比较好奇的是什么品种的孩子，可能有，真的是有的孩子就是属于那种精力特别旺盛的，那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 多 找一些事情消耗消耗他。 真的，藤编的椅子都给咬烂了，这个真的需要一定的功夫。 他也许是边牧啊。是边牧吗？ 没 知道是什么， 嗯， 但是看起来拆的能力还是不太弱的。 对，如果真的要是边牧的话，这还算是嘴下留情了，至少还有个椅子样， 嗯， 要是边牧了估计就没椅子样了。对不对？ 拆成了凉席。 感谢你们家的沙沙吧，真的是已经给你留有余地了啊。 嗯， 好吧，就反正就是不要满足他， 对 就好了。 嗯 啊，这个， 或者是你那个电动自行车带他去遛狗。 电动自行车带去遛狗， 哦， 对，就是你在前面骑电动自行车，然后后面跟着跑。 对， 你就不要以人的那个人的 要是跑不动就拖回来，是吗？ 还是跑回来， 就是因为你已经跟不上他的那个速度和精力了。 大夫吗？感觉他出的招比我和明明还要损一点，是不是？ 因为我不养狗，我养猫啊。 哎，太可怕了，真的， 直接遛残了， 真的，这是酷刑，觉得。 但如果那样的话，千万留意别中暑就好。 好的啊， 没准人家很开心呢。 好， 就是想跑，就想去跑，就想追车。 有的狗它本身也需要比较大的运动量， 牧羊犬就是喜欢追逐这个移动的猎物， 所以它 是天性啊， 它跟得上自己电动 自行 车的速度， 控制一下车速， 当然了，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你说话负责任吗？ 负责任。 作为一个养猫的大夫，他说话是负责任的，啊。 我感觉每一句话当中都充满了对狗的仇恨。 一会儿我们说说猫的问题，好吧？但是大家有任何关于伴侣动物啊，猫猫狗狗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们马上回来。 米尔大哥在忙着不眠。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要我们聊一聊伴侣动物，聊一聊猫猫和狗狗，所以我们请来的专家呢，也是来自美联综合的两位专业的医生，分别是陈医生和胡医生，欢迎两位。 赵博和胡医生。 哦，抱歉，赵医生和胡医生啊，你看这就有点懵，对不对？ 来，陈医生，你打个招呼。 我是陈医生，我不是陈医生。我是来自美联综合爱康动物医院的赵博。 哎，欢迎赵大夫啊。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专业中心的肿瘤科医生胡凡。 来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咱们聊聊那个话题吧。 好， 找爸爸的问题。 对，哎，两个孩子三个爹是吧？ 两个孩子三个都有可能是爹，这像这种长得像妈的怎么去判断呢？ Interesting。 哎，有没有这种真的就是抱过来一群说哎 做亲子鉴定的？ 对对对，这种有吗？ 嗯，一般是不太会有的，好像很多主人也真的不是特别关注爹是谁这个事情。当然这个东西技术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其实现在动物的这种基因检测还是蛮发达的，很多实验室应该都可以去测。 嗯， 当然这个事情肯定不是在医院里面完成的，这个要专门的一些实验室。那像有一些那种赛级犬猫繁育的那种，可能就会做到一些这种基因检测。 嗯， 包括现在有那个克隆狗的那种服务的公司，他们应该也是可以做的。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像，以前比如说有些宠物保险什么的，都是要保留这种基因样本的，所以应该还是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具体哪一个实验室能够对外的这种商业性的接收这样的样本，我就不太清楚了。 嗯，哎，像他们就这种遗传啊， 嗯， 有可能是一点儿长得都不像爹，就像妈妈， 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吗？ 也许长着长着就像爹了。 哦 哦， 一开始 有道理，有道理哦， 后来就越来越像了。 哦，反正现在是真的是，真的从各方面来讲，就是属于就是真的是他妈生的两个孩子， 嗯， 跟那仨爹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感觉他们动物界吧，好像这个爹，除了在播种的时候出现了 有点用之外， 一般好像也没有太大的。 哦， 那个需要，他们好像也不怎么跟孩子互动之类的。 那倒也是， 是吧？ 也 是，都 是 妈妈带一下，然后爸爸好像出不出现都无所谓。 对， 哦，是吧？ 前两天有一个特别感人的事情， 哦， 颠覆了我对猫的认知。 爸爸出现了 没有？就是我们小区呢有一窝流浪猫。 哦， 其实不能算一窝，是最近才发现有一窝的。是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算是就是给宠物美容的做美容的一个地方。 嗯， 那一天晚上他们都快收摊了，这个时候呢有一只猫就叼着一只小猫就到他们家门口。 哦， 就放在那儿 给孩子看病来了。 真的是。 哦，真的呀。 真的是，就是那只猫病了，而且呢他又跟着他回去之后呢又看到了一窝，好像有3只还是4只来着， 就其他的那些猫，还有把那些猫也都送到了那个宠物医院去检查一下他们的身体，他们身体都没问题，就是那只猫身体有问题，他就猫妈妈就叼着它来到了从来都几乎都没去过的地方，跑到那个门口。真的，当时我说哇， 这个、不是你幻想出来的吗？ 这哎，这个是真事儿啊，真事儿啊，真的有群为证 哦， 有群聊记录为证。 群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已经都怀疑是你幻想出来的， 不，这个天天幻想，真的群聊为证。就是当时所有人都还蛮就是感慨的，说因为你想，就是流浪猫其实对人来讲，就是对人啊不是那么亲近， 对 对， 就是它很难会信任别人，除非就是经常喂它的，比如说经常喂它，也就那几个人，它可能才会靠近它。 嗯， 甚至有的你喂我是喂我，但我可能都不会让你靠近我。你投完食之后，等你离得远远的，我再回来吃。 嗯， 但是像这个，它就主动来找到人。寻求帮助，而且就叼了那只生病的猫、 哦、 跑到了那个宠物的那个，其实他们是一个美容的地方，他一看那个猫就都他不能看病啊，他一看那个猫、 嗯、 小猫的状态就不太对，所以呢就赶紧把那个小猫就拿毛巾包起来，之后又跟着他去找其他的小猫，找到了之后发现其他的小猫看起来都还蛮正常，就是至少看起来蛮健康的，弄了一盒子放在盒子里边送到宠物医院，结果人家说那三只都还蛮健康的，这一只确实是有生病了，正在治疗。 哦， 所以我就说哇、哦、真的这个母爱真的太伟大了。 来，养猫的胡大夫。 所以这个就是他孩子，哪个孩子有问题母猫是一定知道的。 嗯 嗯， 所以他能鼓起勇气，他可能也是估计是对这个店有观察吧。 肯定 是对这个店有观察， 估计也 是，就 是 对， 嗯， 就是出来进去的，也许他那块的，那个出来进去的动物散发出来的信号是那种比较好的信号， 嗯， 没有危险的信号，所以他才去寻找这些人去帮助， 嗯， 所以母猫它是有这个感知能力，它是有自我分析能力的。 但是我见到的好多那种就是母猫，尤其是在照顾这些还没有出月子的小猫的时候，都超凶的。是不是就是基本不允许别人靠近？ 对， 因为我有一次走到一个楼底下，然后就看见在那个一楼吧，它有一个那个台儿，在那个台儿底下有那么一窝猫，就我只是看了一下，还没有往进走，然后就那个母猫就呲牙，然后就非常凶的那个样子。所以明明讲完这个故事以后，让我真是对母猫有了颠覆的印象。 嗯， 所以你一个养猫的大夫，你分析一下到底我们两个说这种情况哪种更像是真的？ 两个都是真的，因为他们两个猫经历不一样。 哦， 一个猫经历估计是没有那么对人类没有那么大的敌意，或者是这种这个警惕感、 嗯嗯、 但是你这个我估计可能就是因为看你了。 胡大夫今天来的主要是 胡大夫对狗 得罪我， 对你有敌意， 狗和狗的主人都有敌意。 哎，真的，我说的这个是真事儿。 嗯， 就是原来因为我也知道猫就是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是不轻易，包括自己的主人， 对呀、 啊，他也是不让看的。 嗯， 但是现在因为可能是跟主人待的时间长，我看朋友圈有晒的啊，经常就是把自己小猫就叼出来，就直接让主人抚摸，什么都没有问题。 对、 啊，这、啊、现在越来越多了。 哦， 原来是可能相对少一些。我们家因为我原来很早的时候养过猫，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嗯， 都是等到那个猫基本上都眼睛完全睁开了才把猫带出来，一溜小猫非常可爱，一个一个的出来，之前我们都没看过，我们拿手电一照，我们家那只母猫就会厉害你、 哎、 凶你、 哦、就是要揍你， 但是你只要不靠近它的窝，它跟平常的那个猫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只不过它会出来找食儿，找完吃的，它吃饱了之后就回去喂奶去了，就看着去了。现在好很多了，但是包括叼着生病的那只小猫，就是它能判断出它生病、 嗯，感觉智商非常之高。 我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一直觉得猫傻，它但是这个我觉得真的不是猫傻，这个是母爱的力量，太厉害了。 嗯、来，咱们再问一个猫的问题， 好吧？ 啊、这黑猫问了，嗯，胡大夫，我们家的这个美短很挑食，体型比较瘦，有什么可以调理肠胃的药可以用一下吗？ 我觉得他首先要确定他真的是因为挑食所以才吃的少瘦，他不是因为疾病， 嗯， 或者一些这个不好判断出来的，主人不好判断出来疾病才导致他不爱吃饭然后瘦的嘛，对吧？起码我们要确定这两点，就确定分就是区别出来这两点才成的。 嗯 所以可能我需要真的想要一个答案的话，我可能需要问更多的信息， 对对对， 或者让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才可以。 对， 嗯，不是一个单纯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肠胃的问题，或者说他是不是挑食的问题，是吧？ 对，你是一个心情的问题，是一个对食物不感兴趣的问题呢？ 嗯， 比方说他在发情，母猫发情可能就是不爱吃东西，因为他脑子里想别的事儿， 嗯， 然后他就可能就会比较瘦。母猫嘛，刺激发情，它发情的比较频繁。如果它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就好解决了。 嗯， 那做了绝育就没事了。但它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它是个公猫或者是一个老猫，你就肯定是要考虑它是不是有其他的潜在疾病。 嗯， 没有表现出呕吐、腹泻，没有表现出这个打喷嚏、咳嗽啊，或者脱毛啊之类的，只表现出来是食欲下降， 嗯， 或者体重下降。因为猫不会说话嘛，它要恶心难受它是不会说的。嗯，哎，像猫猫狗狗它会有那种刻意的自己去控制体重的 哦 这种想法吗？ 减肥 没有，就没 有，没 有， 就是揣的胖的是纯属是喂的踢多了，是这意思吗？还是它本身确实自己吃的就多？ 对， 或者说从吃的量方面， 它们会不会有 是天生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两年流行比较胖的体型，或者这两年流行比较瘦的体型， 那就得看繁殖，就是那些那个繁殖的人， 所以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 对， 要控制自己的体 重，没有，绝对没有，就是吃到饱它就不吃，就跟人和人不一样， 嗯， 就是瘦人可能就是吃一点我就饱了，我就不想吃了， 嗯， 但是胖人就是。这个东西真香啊，我还在能 吃 两口， 哦， 还能再吃两口， 哦， 就是这个意思， 哦， 所以这个如果他是这种胖人的这种这个概念的话， 哦， 如果他属于这一类的话，那就是需要主人帮助他去控制进食量以及运动量。 嗯，嗯，哦，哎，那会不会存在那种怎么吃都不胖的体型他们当中，因为人里头不就 有 一些吗？ 当然了， 那这个会不会也会是那种，就是他看起来会觉得有一点消瘦，但其实人家很健康没啥事儿， 那就得看他是不是就是这体型，比方说灵缇，灵缇跟斗牛你这能比吗？ 嗯嗯嗯， 对吧？ 还有我们家冬短也是特别瘦， 嗯， 对， 这是房主人吧， 也不是，其实品种不同的品种体型也是有差异的，包括体质不一样，它对食物的这种消化和吸收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 嗯，他又补充了一条，他说已经看过了没有病，就是母猫一直都这样，身体比较瘦，可能就是我们说吸收不好，就是你促吸收一下，胡大夫。 吸收不好这个事儿，这母猫没有做了绝育了是吧？他写的，他没说。 嗯， 总之做绝育这事儿，我觉得挺重要的。 嗯， 然后 做了就胖了， 也真的 吧， 真的这是可能的 啊， 这是非常可能的。然后这个要说吸收不好这件事儿的话，如果吸收不好的话，真正说疾病，那叫腹泻， 嗯， 然后大肠就是小肠性腹泻才会有体重丢失这么一个事儿呢。所以如果它排便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它不存在吸收不好， 嗯， 这个概念， 嗯， 或者这个疾病， 嗯， 所以是不是换一换粮食什么的会有用？ 如果它有这个排便异常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个。当然是要考虑换粮食。 嗯， 好的，明白了。 咱们来说，因为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他们家狗真的是很能吃，特别能吃。同样都是跟我们家的狗差不多一个体型的， 嗯， 比如说我们家的这么小的食盆也就吃一盆， 嗯， 啊，狗粮一顿，最多一盆。 嗯， 他们家的可能两盆都不太够，还得吃，还得吃点零食。 嗯， 就是确实越吃越胖。 嗯， 就是比我们家的要粗一圈还多。像这种呢，我就说你少喂点，但是他就担心喂的太少了吧， 吃不饱。 对，吃不饱是不是对他的健康也有影响？ 因为我觉得是不是就跟人一样啊，有的人基础代谢率就是很高， 哦， 对吧， 嗯， 就是按车来比喻，比如说咱们就是 排量高 0.8 的，人家起步就是 3.7 的，是吧，哦，就是你感觉同样吃这点东西呢，可能人家到早上10点、 嗯， 人家就饿了，咱们可能到下午2点才饿， 嗯，哎， 我觉得动物是不是也存在这种？ 对，所以为了控制体型，你就得少喂点，但是少喂了，他又担心会不会有健康问题，还是我就反正吃饱了算。 所以你就把动物的体重也好，是体型也好，要控制在它一个健康的程度， 嗯， 才可以。然后这个饲喂量的话，是每种粮食都有搁在粮食袋子里面，对吧？ 嗯， 都有包装袋，包装袋上都有一个建议的体重。 就按包装袋上走啊。 啊， 不考虑 那个是是 差异吗？ 准确的吗？ 是，当然是了，因为它里面它是计算人家这个每克的卡路里的含量的，所以你们就不按包装袋上走吗？其实按包装袋上走是 没有看过， 真的没看过， 那是应该 就按经验走， 就应该是注意的。或者你能够每个月都给你们家狗做 BCS 评分，我们叫做就是这个胖瘦程度、营养状况的评分， 嗯， 来决定它是不是要多吃一点，或者多运动一点，或者少吃一点，少运动一点。 嗯，好啊。关于这个猫猫狗狗的问题呢，我们一会儿再回来接着聊，先进两条广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我们看一下常小九给我们分析的，这是分享的一个故事。 对，他说我家小儿子就是小野猫 啊， 在单位外面喵喵叫的时候发现的啊，一招呼就朝我跑过来了，当时腿是骨折的，能感觉到是跑过来向我求助的哈、啊。看个头呢才1个月大，晚上误打误撞就去了美联中和的店了。他说医生护士都不错，现在活蹦乱跳的。 嗯， 媳妇儿说我被他套路了。 哎，有的时候要说缘分啊，这种东西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真的 真的真的、就是就有很多你错过的很多，我不光是动物啊，包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哦， 你遇到的很多人， 想起了当年的爱情，是吗？ 对，确实挺悲哀的，是吧？好吧，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关于猫猫狗狗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们进一段音乐啊，这首歌呢是来自《满江的阳光下》，以及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最后一个时段。 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随便找个理由，有何不可？只要简单的节奏，跟着感觉走，音乐也有了颜色，世界亮了，不管嘴里唱些什么，心跳快乐，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哪怕还不懂得为何要让自己快乐，这世界才能为站在阳光下，就该是温柔。

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欢迎各位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请美联综合的赵大夫和胡大夫继续为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好多好多问题，而且好像猫猫的主人们都来了，铲屎官们都来了。哎，猫不叫铲屎官，叫什么？狗狗的叫铲屎官是吧？ 并不知道， 不是 猫叫什么？猫不也要需要拉屎吗？ 不是，猫才叫铲屎官，因为猫有猫砂呀。 哦， 铲屎官是从这儿来的。 我们狗、 哦、 狗主人都不配。 让给你们吗？真是多好的名字似的，让给你们，让给你们、啊。 我们不能铲，我们只能捡。 就是捡屎官。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有好多铲屎官的 小区捡屎 们都来了，哎，特别好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捡屎官，真的啊。嗯、这个先看看这个黑猫的问题，好不好？ 好、哦，黑猫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们家猫比较瘦的。 对对对， 他说他已经生过孩子了，还都在家里，是不是猫也要管理一下他的家庭？太操心了，他说他们家猫瘦可能是管理 太操心了， 对吗？ 他有好几个老公是吗？ 好几个，哎， 开玩笑，开玩笑 啊！ 是他是管理， 我觉得是， 那是刚生完孩子，那就还是这什么的问题？他是刚生完孩子，处于哺乳期还是什么？ 也不是刚生， 他说他能看出母猫的表情，就是他。她每次看她老公和她孩子的时候都很严肃。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铲屎官，都能解读猫心。而这个我觉得这真的不是那什么问题，就是他们家的母猫还是没做绝育，就是生完了就没做绝育。 哦， 对吧？ 有可能。 对，是这样。所以就是因为猫，但是他们家公猫应该是做了绝育吧。 做了绝育如何跟他生孩子？ 就是刚生完，不是生过了吗？已经 生过就 是。那他如果要是不是他如果要是不咔嚓的话， 家庭猫家庭要能听懂你们的对话，真的是崩溃了。 不是，如果他真的不咔嚓的话，他们俩在一块儿很容易就很快有配第二窝的。 哦， 所以如果他没有说有， 也可能是就是这个问题困扰了他，让他深深的焦虑。 其实也不完全是，对猫来讲，本身猫更多的应该还算是一种相对独居的动物，就比较喜欢独来独往。如果你家庭环境有太多只猫的话，就超过三只以上， 他们一家子也不行吧？ 成年的就也不行，可能会对它造成这种情绪上的压力。他 们没有就是开开心心一家人的这个概念。 幼年时期一般的是会的，成年时期就不一定了。 哦， 就是不是说他们家一家子就一定会其乐融融的在一起，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都生过宝宝了， 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其乐融融的在一起的。对于猫这种动物来说是这样。然后如果母猫生完小猫也好，它是怎么也好，它没有做绝育，它一样会再进入下一个发情期。猫是刺激排卵，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概念？ 并不懂 啊，就是铲屎官，各个铲屎官啊，一定要注意听。猫是刺激排卵， 怎么刺激它，它才能排卵呢？ 哎，你说呢？你说呢？得看它有几个老公了。所以不像狗似的，狗是定期排卵，所以如果猫没有这个刺激，它不排卵的话，它是会闹猫，它会难受的。 哦， 所以它在这个闹猫的期间没有得到刺激，它可能会导致不吃饭，这是第一点，它可能原因导致它食欲差， 哦、 或者是它消瘦的这个原因。 就是、让她老公去刺激她。 啊，对， 是这样吗？ 对， 好的。 那、啊、然后第二个、哎， 你不问问怎么刺激？ 我觉得可能我会的那些技巧，她老公也不见得能。 养猫这件事情好刺激啊，真的是。 然后第二点原因也就是可能是因为是多猫的家庭 啊， 压力比较大，焦虑。 就是看到她老公和孩子， 对， 表 猫多了，她本身就焦虑， 也烦， 是吧？ 烦， 对，也可能比较烦， 试试把老公和孩子都送人，是不是？拆散她的家庭，一下就胖了，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是不是？ 也许是这样， 真的， 也许真的猫是这么想的。 哦，好的啊，就按照这几个方法您试一下吧。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带去让赵博，京城第一咔嚓圣手，把它咔嚓掉。马上就胖了， 是不是？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怀疑有这种情绪上的问题，还是带给张丽看看比较靠谱，因为毕竟他是专门做猫行为学的。 哦， 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尽可能的选择去给他们做绝育啊什么的会好一些。 嗯 嗯，好，咱们聊聊吃的问题。 来来来，大花猫说，我家美短吐了几次，吐的全部都是刚刚吃进去的猫粮，不是，是不是猫粮的问题呢？他说能不能吃一点酵母片呢？ 就是 吃了就吐， 刚吃完就吐，吐出来是条状的那种吧，可能是。 哎，并没有说， 并没有说 条状 啊， 是 并没有说。 猫粮不应该是粒儿状的吗？ 就是粒儿，是 到了肚子里压缩成条状， 不是它吐出来是条状的，吐出来那个呕吐物就是一堆的猫粮叠在一起。 吐出来不应该是一滩吗？ 对，所以我问他是不是一条状的，还是一滩的？ 吐一条，这个还挺难想象的。 养个猫你就可以看到了。 不是，这个剪纸光怎么回事啊？ 不是， 你看不清，看不清， 是不是？没有，就是 看不清 是吗？我觉得一般应该不是从上面出来，应该是从下面出来。感觉我能想象是条状。那你要说它吐一个条状，这个还挺，就是一路走一路往后退，然后那个是一个条状的吐出来是吗？ 这是烘焙师。 严肃点。 我真的很严肃的想象这个话题。 它就长这样啊。 不是，它就是呕，就是可能有呕吐物是条状的，吐出来是条状的，是因为它这个吐出来之后吃完了之后。 多长一条一般？手指。 没有，那个七厘米左右吧。六到七厘米左右。 哦， 可能还有一个折返。 折返。 就是 想起来 拐弯。 finger 饼干那种是吗？ 就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真的可考虑他可能就是吃的太快了， 吃的太快 了，会导致这个问题，或者他就是先天的食道或者食道和胃交接处长得比较窄或者怎么样的，都是可能的。 我觉得他可能是刚刚偶发的情况。你看他说吐了几次嘛，说明不是经常吐，对吧？如果他是经常吐的话，他就会说我们家猫经常吐。他说吐了几次，说明以前没怎么吐过，现在刚刚吐的。是不是条状？您在那个最好给我拍一下，我特别好奇看吐的能不能是条状的啊。他说那个这个猫粮的问题是不是换猫粮是不是能解决呢？胡大夫， 他是换了这个猫粮之后立刻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吗？这是第一，我们必须要了解他这个历史。 是不是您刚刚换过猫粮？您要考虑一下。 对，他是吃以前吃，比方说吃另外一种猫粮，吃了五年都没事，突然换了这种猫粮 就吐了， 就吐了。那如果他没有其他的改变的话，那这个猫粮肯定是首先我们要怀疑可能有问题的。 哦， 要不然是猫粮质量有问题，或者是这个 口味不好。会不会太难吃了吐了？会有这种情况吗？不会吗？不会有一种猫粮是猫 那咱难吃 忍受不了难吃到吐的那种，不会 那就不吃了。 万一他没有尝过这个，哎呀，我觉得我们 因为那是你吗？ 我有点烦。因为你接手一会儿，我有点，我控制一下我自己。 你有感同身受了吗？ 这个捡屎的怎么回事儿？不， 我觉得 没养过猫，我看看 不太正常。 但是 养狗的理解不了， 但是我觉得 能知道你有你的困扰。 对， 猫吐还是蛮正常的事情，包括猫猫狗狗啊，就不是说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而且又拉又吐的，那可能就严重了。但是偶尔吐一吐，包括猫，它是吐毛球嘛，对吧？它可能也有，就像你说吃快了，不是吐一下，只要是偶发的，我觉得问题不大吧。 用不用吃酵母片？好，我正常了。 就是猫用吃这种吗？因为狗狗如果肠胃不好的话，是会吃一些那个什么酵素啊， 哦， 喝点什么类似于像 酸奶 味儿的那种东西。 它指的应该是益生菌类的这种药物或者保健类的。 是的。 但实际上，对于呕吐的这个部分，你给它益生菌好像没有太多的帮助。一般它还是主要功能在肠道的这个部分，尤其是一些调整肠道菌群啊，或者重建肠道菌群，或者调整肠道功能这个部分。 喝一点白粥会不会好？清淡一点。 嗯， 好，对猫不太需要。 不需要吗？ 你给它喝的会喝吗？ 所以既然就说到了这个呕吐，它既然出现了，就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要不然它是一个呕，这个原因是一个偶发事件，是一个它比方说吃快了或者怎么样的，是一个偶发事件。但是也许它是一个，比方说就是对这个猫粮不耐受， 第一是，如果是这个猫真的是跟这个猫粮有关系，您觉得是吃猫粮之前吃这个现在这个猫粮之前一点事都没有，然后吃了这个就突然的有出现了问题的话，还是这猫粮有两点吧，一点是它质量有问题，它就是坏的。 他说他换猫粮有一阵了。 有一阵 补充了一下，推翻了胡大夫的一个论断。 有一阵儿是什么意思？ 是一换了好久了， 换了好久了， 就是、 吐的是一滩。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对这个食物不耐受，这是可能。 临都换了一阵儿的临时不耐受了吗？会出现这种突然过敏的情况？ 就是、不是突然过敏，是这个食物，跟他对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吃了一阵儿之后。会出现这个不耐受，这是非常常见的。 就吃一个月才发现，才 甚至是吃两年或者一年。 哇，真的呀？ 当然了。 啊，不会当时就有反应吗？他们的反射弧这么长吗？ 所以它食物不耐受分为几个问题，是真的是食物过敏引起来的。 哦、 因为如果是食物过敏的话，可能会在一两年之后吃完这个食物，一两年之后。一直是这个食物， 怎么着也得接触半年以上。 对，接触一段时间，它才会产生过敏，就是这种变态反应。 嗯、 还有另外一种食物不耐受，就是这种食物的配比，它不让这猫不舒服。 嗯嗯， 它里面纤维素含量啊，或者是一些蛋白质含量或者一些油脂含量，它的配比跟之前那个猫粮不一样，让它不耐受。嗯， 就是换一个猫粮就好了，试一试。 对，我觉得对，只能试试。所以，要不然，如果您要是很精细的那种。铲屎官的话，可以对比一下你现在的这个配料表里面的各种成分的百分比和之前那个成分的百分比有什么不同。来这块来找一找端倪和线索。 好，也有这个也同样是铲屎官啊，这是黑猫说了，他以他的经验分析了一下，他说如果猫吐这种稠状的东西，说明肚子里有毛，如果是吐了一滩，那就是消化的问题了。这准确吗？ 没有道理。 他肚子里有毛和他那个这个消化系统有问题，不都是消化系统有问题吗？ 这个不能单纯的去从吸稠的情况来区分 这 个 问题，这个不能 这 么说 是吧？对， 哦， 吐毛球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先呕出一些消化液， 哦， 可能呕个那么一次两次之后呢，毛球才会出来，看到一个栓状的那种毛球的那种概念，那不一定一上来就是干的呀。 哦， 但是你吐干的这种，那也不一定就真的是消化系统的问题。你比如就是吃快了吐出来，那你觉得它有更多的问题在这个部分吗？那也 这件事儿呢不好说，咱就不说了啊。反正这吐这事儿这点说也不合适。来，咱看吃的问题啊。方说了说，猫咪光喂猫粮可以吗？还是需要加一些别的辅食呢？比如说他加过像鸡小胸肉啊，煮熟的啊，还有虾仁熟的，还有猫罐头。不是天天给，如果能加的话，多长时间加一次呢？还能再加点别的吗？谢谢大夫。 哦，加一点老鼠，老鼠， 这有点难度。其实像食物的这块，对猫来讲，因为猫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纯肉食的动物，所以你在它的饮食中去加一些肉啊，包括鸡小胸啊什么这些。如果适量是可以的，如果太多的话呢，会影响到它这种食物的饮食的均衡性。一般我们的猫粮里的话呢，会添加一些，你比如说像牛磺酸啊这样的一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如果你以这种自制的食物为主吃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而且这个营养不良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比如一到两周。因为你很难达到一个它日常均衡所需，尤其是我们烹饪过的这种食物，有些营养成分会流失掉的，所以这样就不是很合适。但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辅食来吃，对，作为零食来吃，那一般来说不超过30%的一个比例，大部分的孩子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猫的话，你不要给它太多其他种类的食物，比如什么水果呀、碳水化合物啊这种，其实就 不 太适合 它 的。有的可能会吃，但它真的长期下来的话，对身体是有负担、有影响的。 但是他们分得清哪个是主食，哪个是那个零食吗？ 我觉得对于猫来说，他们可能会以口感为评估，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好吃，那我就吃多一些；觉得这不好吃，那我就少吃一些。那如果他觉得猫粮不好吃，那可能就不吃了，就吃肉呗。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主人来平衡的，而不是说看猫的心情，这个就不那么好了。 明白。 而且万一猫出现营养不良的话，结果还是或者说后果还是挺不好的。 明白了。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可逆的问题，就比较惨了。 好 的 啊，一会儿咱们再继续聊啊，一会儿可以聊一聊，如果有时间的话， 像我拿狗狗说啊，公狗狗和母狗狗它吃的东西是会不太一样吗？是会有它们的性别特征吗？比如说母狗狗吃的蔬菜居多，爱吃的东西啊， 哦， 但是公狗狗呢就不会 吃肉，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取样调查出的一个结果， 哦， 但不知道是否科学。 真的， 哎，你看狗群强大了，它就可以取样调查， 真的。 当然你们的 样本 更多，所以一会儿来聊聊这个事情，是有科学依据的吗？这又不好说啊。一会儿咱们这样，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咱们再看看小帅的问题。 嗯，小帅说，我家坨坨小母猫啊，老尿床怎么办？咔嚓也咔嚓了，不管用啊。家里有人从来不尿床，家里没人他就尿床。嗯，怎么办呢？胡大夫，尿床这个问题您家的猫出现过吗？ 没有。 家的猫就是这么乖。 很遗憾。嗯，我们家的猫就是这么乖。 能不能学会 呢？就是这么乖，就是这么可爱。你这个监视官怎么回事？ 就总尿床。 所以就是他尿床嘛，有两点原因。一种就是他的行为性的，他是跟主人分离，他有焦虑啊，或者怎么样，他是行为性的原因导致他就想往你身上尿床，排尿，然后在你不在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他想引起你的注意，这是一个可能性，就是行为问题。第二个可能性，那就真的有疾病。 哦，有疾病还能， 有疾病 还能控制住人在的时候 选择 犯病。 哎， 是猫是吗？ 啊，对的。 严格意义上，其实猫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像狗一样的那种分离焦虑。像尿床这问题，其实也是会有一些的。但你还真的得找一找它原因是什么，你看至少要排除它有没有泌尿系统的疾病，如果有的话确实有可能有这样的行为出现。 哦， 然后再有一个，有些猫可能你给它选择的猫砂它不是那么喜欢，或者你没有及时清理的话，它可能到那种不是你太想让它去的地点去排尿都有可能的。 哦， 我家猫也干过类似的事情，但我家猫是公猫。 哦， 也是做了去世的，就咔嚓掉了的啊。 哦， 然后呢，他为什么会选择在床上去尿尿呢？一个是他的遗传基因很强大，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繁育的一个种公猫。 嗯， 然后就是这种发情的行为或者领地意识的这种行为比较强烈，所以他会去占地儿的这种去尿。嗯，然后再一个，他之前那次就尿的情况呢，一个是就是可能当时我给他换了一个新的猫砂，然后那个猫砂就不是他平时用的比较小颗粒的那种，他就不太喜欢。然后刚好那两天我就比较忙，然后在出差，把一个人扔到家里，然后就没有及时的去清理那个猫砂，然后他可能就选择了一个还不是我睡觉的那个卧室，是另外一个屋子，然后就去尿了。然后之后呢，就换了猫砂之后又换回来原来用的那种比较熟悉的比较小颗粒的那种，然后他就没有再次出现这样的行为。嗯，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得找一找会不会有一些因素刺激他了。 嗯，对。那个胡大夫，就如果他是泌尿系统的问题，他可以做到这种控制的非常自如吗？就是家里有人的时候我控制自己不发病，不让你们看出来，然后不在了我控制不住了我就发一下病。 但是他不在的时间长吧，就是不在的时间长啊，因为在就是人嘛，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待一会儿就睡觉了。 哦， 对吧？ 对对对，有。 所以你这怎么能说是他有人在的时候他不发病？ 那就看周六日尿不尿吧。 对， 对不对？ 对。 哦， 如果周六日一天都在的话，他不尿，那可能是耍脾气，而且是比较聪明的猫。 对， 对不对？怕你生气。 对， 是吧？ 也许是就行为问题就更相关。 对，就不当着你的面羞辱你。 对，可以带到张丽大夫那儿，让他去给诊断一下。 到底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问题。 今天好多的都送到他那儿，都是心理有问题。 下周会很忙。 其实现在这种家庭饲养环境有一些行为问题的孩子还是蛮多的。 嗯， 包括我们经常在看诊的这个过程里，尤其是一些皮肤的症状，有的时候也会跟行为有些关系。因为猫发生这种行为性的或者叫精神性的这种自我损伤的情况也还蛮多的。 这是自残，这确实是自残。 我们也经常看着他们病人，就给张丽打电话，你过来给我看一下，然后就这样。 这没办法，因为他们又不会说话，只能通过行为来辨别他们是否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好吧，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了啊。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多聊一聊，比如说这个他的心理问题、行为问题，包括像两位的今天的专业好像都没聊到啊。 对，肿瘤没有聊到。 对，反正这一聊就是大事儿啊。回来我们再把这大事儿往后放一放啊。非常感谢两位做客，谢谢两位啊。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是 聊湖南茶区 哦，还是聊茶啊？明天见喽。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